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又准时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讲述到了中国古代十大良将当中的前八位，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最后两大良将的故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首先为您讲述的第九位良将就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唐，又号孟珠，他是明代著名的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和武术家。戚继光不仅有着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的指挥才能，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了明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当中的一大亮点。公元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地遭受倭寇的侵袭，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了安徽和江苏，一路烧杀抢掠，还围绕着南京城兜了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扎有军队12万，却多不敢出战。最终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是明军的伤亡竟然达到了4000人。当时中国的人口、财力和军队的数量都超过日本数十倍，倭寇并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个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方面的差距。倭寇虽然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的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且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士兵制，每一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患疾众多。到明朝中叶之后，卫所出现了大量的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所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的兵力多达280万，真正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士兵，招募流亡的农民和矿工，精选了3000人组成了新的部队。这些士兵大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为民来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了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之战斗意志高昂， 他还摒弃了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的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较为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了鸟铳和弗朗机炮，从而使得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军制改革之后，这支军队出现在了浙东沿海战场，抗倭的形势很快大有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了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久战大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和广东沿海，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2000人，戚家军经过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10年，日本海盗因为拒歼而不敢再犯。戚继光不仅能够领兵打仗，也是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武术家、兵器制造家，不管是冷兵器戚家刀还是火炮鸟铳。说起32式长拳，大家可能未必熟悉，但是太极拳实际上最早的发源就来自于长拳，太极拳早期也被称作是长拳。如此，戚继光才是中国近代真正的武圣，冷兵器火器的制作操作、拳法刀法的创建使用、阵法练法的改革创新，无与伦比的战绩，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中国传统武将的智慧与风范的集大成者。其带兵之才、变革之法、武器之精、为将之风范，更是无出其右者。 戚继光，明朝抗倭名将，关于他的传闻非常之多。有人说稍息立正这些列队口令就是从他开始流传下来的，而8月16仍然要赏月这一习俗也是由他而起。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10位良将之戚继光。 关于戚继光，在民间也有着很多的相关典故，下面我就为您来略微的讲述一二。可能很多朋友都参加过军训，也知道稍息立正这些口令，不过您有没有想过这些口令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开来的呢？又是谁最先创造的这些口令呢？其实这个人就是戚继光。咱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岳家军，其实在历史上也同样有一支戚家军。戚家军同样是以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当时最先进的设备、百战百胜的战绩而闻名于世。在戚继光抗倭的时候，夜间就会派戚家军的士兵沿海警戒，为了避免夜幕当中敌我难辨，戚继光会让警戒的士兵都带着竹哨，如果发现人影就喊一声哨起，对方若是自己人就要立刻喊立正而原地站直。在部队操练时，戚继光不停地让士兵练习这两个动作，后几经演变，哨起立正就成了军队队列练习的正规口令，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稍息立正的。除了军队的口令之外，戚继光还有一个典故是和中秋习俗有关的。提起中秋节，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15的月亮16圆，除了8月15大家要团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我国有些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们到了8月16同样要赏月和吃月饼。相传这个习俗也是因为戚继光，同样是在戚继光抗倭的过程中，有一年的中秋节，很多将士都因为离家很长时间了，心里非常思念远方的亲人，但是却因为抗倭重任在身，就连中秋节也不能够吃上一口月饼，仍然要抵抗倭寇的侵袭。因而戚家军并没有因为中秋节而放松，相反在中秋之夜他们仍然在扫荡倭寇，并且大获全胜。于是在第二天，当地的老百姓为了庆祝抗倭的胜利，就跟这些将领们一同补过了中秋佳节。后来 为了纪念抗倭名将戚继光，当地的百姓过中秋的时候总是会推迟一天，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在八月十六的那一天，大家同样会吃月饼赏赏月。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带您一同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接下来我们要讲述到的是中国古代十大良将当中的最后一位，明朝著名的将领袁崇焕。袁崇焕，明末的著名将领，可谓是明王朝的铁长城，也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了进士之后被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然对东北边境的战况十分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士们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的状况，向往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投笔从戎。天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2年的正月，袁崇焕奉令入京朝见。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见袁崇焕为兵部直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刚到达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之后便称：“与我军马前谷，我一人足守此地。”虽然是口出狂言，但是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已。不久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了宁远城，恢复了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得明朝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200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老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并且注重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被升为右参政。在明朝末年，最大的威胁当属努尔哈赤。在公元1626年，这位清太祖率领八旗士兵130,000围攻宁远，袁崇焕赐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闲情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命令城外的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内，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了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当努尔哈赤到来的时候，袁崇焕已经是胸有成竹，伴随着一声炮响，八旗将士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漫山遍野而来，而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八旗将士死伤惨重，只得退军。次日，八旗兵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将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了城墙根，准备凿穿城墙。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然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八旗将士见主帅受伤，匆匆地收兵退去。在归途当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后死于军中。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25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 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一战首自崇焕始。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林、朱要塞，以防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王朝的突然袭击。没过多久，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并且将锦州团团包围。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了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隙宁远。他认为宁远不顾，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出精骑四千绕到清军的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各路守军去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下，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而此时宁远的守军已经准备就绪，红衣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守城如此之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再攻城。皇太极此时则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上的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最终只得退兵。皇太极终于也是像他的父亲一样，败在了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退。这两次战争的胜利全靠着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得当，但是在朝廷论功行赏的时候，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的封赏最后，连他的爪牙也是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陷他不救锦州为木器。袁崇焕一怒之下上书请求还乡。 袁崇焕有着明朝铁长城的美誉，但最终却遭受到了凌迟处死的刑罚，这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良将之袁崇焕。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众大臣于是想到了已经还乡的袁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都师蓟、辽，兼督登、来和天津的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皇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的方略。袁崇焕听到皇上如此的器重自己，锐意要平辽，一时间是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据书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不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皇上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那真是大喜过望，也是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倾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之子孙亦受其福也。但是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道，自他离职之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府多贪赃冒毒，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的哗变，军心已然涣散了。锦州、大林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是一触即溃。而皇太极继位以来，更加注重调整满汉的关系，逐渐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争当中总结出了对明朝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要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了，崇祯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大愿望完全寄托在袁崇焕一个人的身上。 袁崇焕也深知身负重命，但仍然疑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二，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经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沾一言一行之危险，崇祯帝皆忧诏答之。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就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为长期缺乏饮饷而哗变了。此时的袁崇焕是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援。而此时的崇祯帝见到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寸战功，请饷之奏却频频的传来，心中就老大的不乐意。在召集众臣讨论的时候，崇祯帝就表现出了对袁崇焕的不满之情，而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皇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离间，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之流。崇祯皇上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了三分，虽然说勉强发去了军饷，但是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事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这个毛文龙原来是辽东明军的将领，辽东失陷之后，他就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责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的后方，有力牵制了清军南下。但是这个毛文龙也是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陷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是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章，心中十分的恼怒，他竟敢不经过圣裁擅杀边将，但是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与袁崇焕，又指望他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着怒气优质包打，还传谕报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崇祯二年的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冀州一线的边防松弛，使得清朝的军队轻易的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自率领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崇祯帝在城内得知了袁崇焕的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令各路勤王军队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足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所以他只好移师城外驻防。皇太极又遇到了劲敌袁崇焕，心中是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皇帝多疑和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自己的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而这封信一传开，京城当中是人心惶惶，怨谤纷起啊！那些往日跟袁崇焕有仇的朝臣也是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当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当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和清主议和，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是深信不疑啊，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其逮捕下狱。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直至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才知道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一场反间计，那两名逃回来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遗臣自毁长城，